雪浇灌出花开的国度，生死相依只为了那一句承诺，报答你是我唯一的倾诉。 树高千尺，根深在我土，你是大地给我万般呵护，生生不息只为了那一份托付，不惧风雨迎来新日出。你是我的一切，我的全部，向往你的向往，幸福你的幸福，生生不息只为了那一份托付，无惧风雨迎来新日出。你是我的一切，我的全部，向往你的向往，幸福你的幸福，不忘初心前进，万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。你是我的一切，我的全部，向往你的向往，幸福你的幸福，不忘初心继续前进，万水千山最千山最美。